我哋又翻嚟啦。 讲多一阵嘅啫，嗬。我咁多呢二十年来咧，我对中国国情最大嘅一番感慨咧，系来自倪匡，作家倪匡。 嗯， 我唔记得喺边本书佢写散文嗰度我睇到嘅。佢系中国是这么一个会吃的民族，却是这么一个吃不饱的民族，系冇心酸啊。 系， 嗱，如果你而家先啱开呢个网上电台咧，你少嘥气，因为我哋就嚟咧就完结今晚嘅节目，咁啊到你完结啦。 好啊，咁就今日时间差唔多啦，即系我 系咪本来都系到十一点半咁？ 到十一点半到嘅啫， 系， 咁就我哋睇下选举个前景点啦。其实我系喺一个而家一个咁令人颓丧嘅时代，到最后我系对香港人有信心嘅。 是，我相信呢知识永远可以凌驾到啲预见嘅。咁然后呢人格呢更加可以凌驾知识。 嗯，好嘅，听日再见。 拜拜。